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三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石鹏，石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说到普洱茶呀，确实曾经的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啊。实际上呢，有关专家呢也进行了研究，确实普洱茶呢对人们的身体呢有很好的作用啊。 哎，的确如此，而且普洱茶是非常有文化、非常有历史的，已经从中国的从古到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了。从唐朝开始盛行，那到了我们清朝的时候啊，更是被誉为这个朝廷的贡茶、朝廷的贡品，而当时也因此还成立了普洱府。那为什么这么多的达官贵人以及皇族非常的喜欢普洱茶呢？是因为它的口感也非常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普洱茶非常好，但是呢您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它的出处和它的品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带来的是哪儿的呢？就是云南的普洱茶。 没错，我们说啊，世界喝茶看中国，中国喝茶看云南。而云南的西双版纳勐海啊，更是普洱茶的原产地，它叫做普洱茶的故乡。那边啊整个有着上千年上百年的那种普洱茶的古茶树的园林，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的。 没错，这个茶区呢它属于是南亚热带高原的一个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哈，一年呢只有这个旱湿两个季节之分，而雨量呢特别的充沛，土地又非常的肥沃，特别有利于呢茶树的生长和养分的这种积累。所以呢这个普洱茶就是来自于云南的西双版纳。 没错，而今天啊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普洱茶不光是来自于云南勐海，更可贵的是它全部来自于1500米上的高山茶，高海拔茶。我相信懂普洱的朋友都知道，海拔越高，普洱茶的营养价值越高，它是成正比的。而且在1500米的这个高山之上啊，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更加的稀薄，所以说给普洱茶的这种营养，包括它的这种纯净度都是更好的。 对，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普洱茶它的外形呢是条索紧结的那种肥硕的哈，而且入口呢非常的香甜持久，汤色呢也是金黄透亮啊，可以说是滋味醇厚，回甘迅速，经久耐泡哈。这样的普洱茶在市面上我觉得应该是价格不菲。 没错，这样的普洱茶一饼的话都要好几百块钱。因为很多朋友对普洱茶的印象说，诶，我之前喝的普洱茶诶有那种苦涩感，有那种涩感，我不喜欢喝。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没有喝到好的普洱茶。今天好的普洱茶带回带你尝一下，它真正的是完全没有苦涩感，有的只有醇厚，有的只有那种非常回甘的那种香甜，而且你喝完以后啊，从满口腔到上牙膛都有感觉唇齿留香的感觉。 是的，像有一些这个比较苦涩呀，它可能是生普啊。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不挑人群的，谁都可以喝的熟普。 没错，那熟普呢更是被称之为父母茶，那不光是年轻人可以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更是对身体健康是有诸多好处的。尤其是啊，它在整个发酵的过程中它属于后发酵茶，里面的咖啡碱已经完全被分解掉了，所以说很多晚上有喝茶习惯的老年朋友，诶，你不用担心睡不着觉，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茶马古道的云南普洱茶。今天呢我们是357克一饼，这个应该说是标准的茶饼的规格。 没错，是标准的七子饼，而且又是来自云南勐海的。这一饼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至少得花个两 200-300块钱才能买到一 瓶。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主品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首普啊357克一饼，一共是5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天世鹏好像跟这个厂家呢又交流了一下， 没错，我 还要赠给我吗？ 特意跟大家要来了礼物，今天再多送给大家2饼，所以今天是整个7子饼357克的整整的7大饼，将近5斤的重量带给大家。 太棒了， 在市面上的话，你得花个将近2000块钱了。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不是1500，不是1000，不是800，不是600，是多少钱呢？ 399元。对，一饼的价格可能带回去7饼哦。 是的，是的，在市面上可能一饼就要400-5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大家拿走7饼是399，399。而且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饼啊是357克一饼，标准的茶饼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没错， 而且它的外包装呢也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无论您自用还是送人的话呢，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啊。或者说在家里摆着的话呢，哎呀，都感觉特别有档次。 真的是这样，因为普洱茶它是可以收藏的， 是的， 可饮可藏，被称为可以收藏的古董。我真心大家建议大家2组定制，一组自己现在来喝，还有一组把它收藏起来， 是的， 到了以后它会越陈越香，越陈越好。 应该说呢，今天这个呢是特别有饮用收藏之难得的佳品啊。 的确如此。 好的，那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们再梳理一下。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云南勐海县的茶马古道普洱茶，首普357克一饼，一共是主品加赠品7大饼啊，市场价要小2000。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399，可以说一饼的价钱您可以拿走7饼啊。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那么刚才编辑告诉我呢，电话已经爆出啊，很多朋友呢这个购买的非常的迫切啊，所以现在电话呢可能也是非常的热线。 加油了！ 如果呢大家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北广购物”，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上面呢也可以下单购买的。 没错， 那其实说到普洱茶呀，尤其快到夏天了啊，很多人呢就是希望自己的身材更加的苗条啊。或者说平时呢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一些啊，可能油腻一些，喝一些普洱茶等等的，实际上选择今天的普洱茶应该说是您的不二的选择。 确实如此，不光是现代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早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朝廷啊，包括达官贵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普洱茶早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被誉为是贡茶贡品，而并且呢当时就已经成立了普洱府，当时皇宫里的这种达官贵人啊，他们一定要喝的就是普洱茶。 那实际上呢，云南勐县的普洱茶是公认的非常好的出普洱茶的地方。 是， 而且呢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喝普洱茶并不是特别多，那我们建议您一定要喝熟茶。 没错， 因为熟的普洱茶呢它是后发酵茶，它是不挑人群的。 没错， 有些您喝了生普洱的话呢可能还接受不了， 可能会觉得生普洱的这种茶性更强，会觉得它的那种茶味会有点苦涩。但是熟茶经过后发酵以后啊，它的茶性转化为温和，而且它的口感更加的醇厚，更加的香甜。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苦涩感。 这个熟茶呢更为突出了它的醇厚与绵滑的味道，喝不出苦涩，反而更加的是甘醇。另外还有一点啊，市面上呢可能卖普洱茶的非常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打眼啊，说我这是云南哪哪的普洱茶，哎呀，叫的这个价格非常的贵，但是你拿回来一看，它真的不是什么好的普洱茶。 没错，很多时候花了大价钱，你真的是未必能买到好东西。所以说买东西第一个平台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得自己会挑，自己会选。首先你看普洱茶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饼形是否圆润紧实。如果是那种很松散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买，一定是那种很圆润很紧实，这样才能保证它是手工制茶。第二个我们要看它的这种枝芽，因为这个普洱它是这种大叶种的晒青毛茶，所以说一定是那种枝芽显赫的。你看如果上面布满了那种茶梗啊什么的，就千万不要买，而且要看那种金黄色的物质。如果上面金黄色的物质越多，但是都是金芽的部分，代表着它的这种品质越上乘。 其实刚才世鹏说这个好多都很专业啊，如果大家拿不准的话呢，我告诉您，您买普洱茶一定要认它的平台和渠道， 没错， 到什么地方去买很重要。那我们北广购物呢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 所以呢如果你想放心购哈，省钱省心省力的话呢，就来购买